而来自周口店镇的玉峰堂合作社展台前，一瓶瓶蜂蜜晶莹剔透，色泽饱满，馥郁的香气飘散开来。合作社植物理事杨旭介绍， 房山区属于太行山脉，主要这个山上长的都是俗称叫荆条，有那个小花儿。咱们的蜂蜜都是不经过任何加工，包括您看这种的蜂巢蜜，这个是直接打开就能吃。蜂巢蜜比普通的蜂蜜营养成分要元素要多一点。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两条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游客可以从长阳豆店十楼线路品尝葡萄酒，游览蔬果基地、牲畜养殖基地等，还可以通过良乡琉璃河周口店线路去品尝蔬果、蜂蜜，观看红叶美景。房山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玉军介绍，不断坚持品牌兴农，优化农业产业化结构，发展休闲农业是房山区近年来的农业发展方向。 下一步把房山区重点从一个是农业、农村、农民相融合发展，共同促进提高，第二个呢就是农文旅相融合，抓好休闲农业，第三个呢重点抓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要农业工业化思维、信息化思维、数据化思维，使我们的现代农业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大美金交与我同游，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再来关注旅游出行方面，节前同城旅行、途牛旅游等在线旅游平台发布了预测报告，数据显示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国内游人数将达到 6.5 亿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八成以上。途牛旅游数据显示，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集中在海南、四川、新疆等地，浙江、广东、江苏等是国内周边游的热门目的地，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则最受亲子家庭欢迎。根据同城旅行的大数据，受各地零星疫情的影响，游客预订旅行产品的周期普遍缩短，酒店等旅游产品的平均预订周期缩短到三天左右。而十一期间，红色旅游也成为出行的热门主题，延安、遵义、贵阳等地的红色旅游景点人气较高。另外，受北京环球度假区开业影响，北京欢乐谷、上海迪士尼乐园、广州长隆欢乐世界等主题乐园继中秋之后也会继续迎来客流高峰。说到了环球主题乐园，我们再来关注，为便利市民及游客往返环球度假区，本市呢推出了五条市区往返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定制公交线路及周边景区的巡游定制公交。五条定制公交线路连接环球度假区与国贸、三里屯、三元桥、安贞桥、东直门、西直门、草桥、北京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在线预约方便快捷，一人一座，票价根据里程数来制定，五条线路的标准票价从18.6到20.4不等。巡游定制公交覆盖环球度假区周边6公里内主要地铁站、社区和酒店等等，支持在线预约或临时乘车，定站不定线，可快速往返度假区。车辆呢为12座定制公交小红车，配有软包座椅、USB 充电接口等等。线上预约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享优惠，一人乘车可以享8折，两人乘车呢享75折，三人乘车享7折。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 APP、 北京定制公交升级版微信小程序和北京定制公交微信服务号线上预约购票，预约乘客呢达到拼团要求就可以开通定制公交，预订成功后刷码乘车。未来定制公交也会根据用户需求优化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线、巡游服务区域和站点等等。最后我们再来关注2021年北京秋季新优花卉品种展示推介会节前在世界花卉大观园揭开了帷幕。作为北京花果蜜消费季的系列活动之一，300多种新优植物品种集中亮相，也为喜欢看花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好去处。接下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本次推介会分室内和室外展区两部分，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大家不仅能欣赏到月季、菊花、鱼串红等170多个北京自育花卉，还可以看到紫菀类、干野菊、冬灵草等北京特色乡土植物，展示北京花基调控技术的梅花、西府海棠、丁香等也会在这里集中绽放。世界花卉大观园园长石文芳介绍，

今年的北京市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能够展示的成果相当丰富。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化处处长李李介绍，近百场活动主要分为八个板块向市民朋友呈现。 主要是包括八个板块，有永远跟党走群众训的主题教育活动，还有呢乡村大舞台展演和群众文艺表演，金秋消费季的对接活动，以及呢北京优农品牌目录的发布和推广活动。今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乡村振兴法治先行的普法宣传活动，歌从田野来红色经典歌曲百村大联唱的网络展示活动，推荐了一批农耕文化的研学基地活动，营造丰收节的宣传氛围。 今年活动的主会场之所以选择在了平谷区，市农业农村局李李介绍，与平谷正在打造农业中关村的定位分不开。 平谷呢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也是农业中关村的所在，所以呢我们今年呢也是想通过这个活动呢来提升农业中关村的这个地位，打造呢这个平谷的这个品牌效应吧。 除了主舞台，主会场呢还设置了北京优农品牌加平谷好物展示区。平谷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科张世良带着记者在现场了解了几家平谷特色企业和相关产品。 组织了11家企业，10个展台，其中呢它分了几块，一种呢它就是相当于这个农产品的加工品，像我们这个美好美德灵啊，一些培根啊，一些这个熟食啊，像这个互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做的大桃，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初加工品啊，像桃罐头，还有这个桃花皂，蔬菜的初加工切片啊，净菜类，他们那个鲜食玉米特别好吃。这家呢是我们这个金海湖蜂蜜，分了几种洋槐、金花、枣花，相当于既是公司也有相应的合作社，平谷区的老品牌，90几年就已经注册了，整体的这么推介出来，能够呢让广大市民通过这一个平台就能够了解平谷区优质农产品。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不少企业还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拓展展示平台，比如平谷新农人讲师团团长王丹就带领姐妹们直播销售平谷的特色农产品。 就是咱们在直播是吗？ 啊，对 啊， 打卡 热闹， 跟我们一起打卡，跟我们一起出镜。 这就是咱们专门设了一个直播间吗？ 对，这是我们那个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直播。 今天我们都带来些什么产品呀？ 今天我们带来就是我们主要是8个链接，比如说玉米，然后咱们土南瓜。有玉米，然后还有这个对，有各种杂粮，还有这个核桃花生、栗子、榛子，这四个我们给它起了一名叫平谷山货四鲜。 今天我们在哪个平台上直播？ 今天在视频号，微信的视频号跟快手。 平谷区的明星企业华都玉口琴业不仅在丰收节上展示了占据市场份额50%的蛋鸡、金红、金粉品种，包括谷物蛋、出产蛋、双黄蛋等，还带来了新上市的肉鸡新品种，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型白羽肉鸡品种，开创了这个领域的先河，现已累计推广4亿只。 这是我们玉口琴业培育的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第一款肉鸡新品种沃德168，特点是清水煮10分钟少许盐，然后就能吃出童年般的感觉，非常适合宝宝或者是老年人使用。 凭借强大的科研育种实力，华都玉口琴业已经跻身世界3大蛋鸡育种公司之列，年制种量世界第一。除了展示丰富多彩、成果显著的农业发展新产品、新成就，近些年现代农业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加入其中。平谷互联农业的石远征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河北的，然后在咱们平谷工作，直播电商。我觉得今天就特别棒，像我们都是那种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十分热爱农业，然后想把自己的精力也算投入到农业当中，为农业做一做贡献。怎么说呢，就是从小吧，家里也都是在农村长大，就很喜欢这种土地的感觉，就也是大学也就学了农业这方面，很养人，我觉得很棒，就是这个地方空气很好，全都是桃花香。 除了丰收节开幕式外，今年丰收节的系列活动还包括普法宣传、群众文艺汇演、农产品产销对接、美丽乡村健康跑等等。除了平谷丰收节，还有通州农民艺术节、昌平苹果文化节、延庆硅水农耕尝鲜节、 大兴彩玉葡萄旅游文化节、顺义黔鲁张刊水稻第五届丰收节等89场，涵盖文体展演、文旅采摘、传承红色精神、京韵农耕文化等多个方面。十一期间也欢迎广大市民走进京郊，感受广袤大地农业生产的乐趣，体验丰收的快乐。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随着气温的逐渐回落，秋高气爽正是登山攀高的最佳时节，有不少的登山爱好者啊，在这个假日蓄势待发，准备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登山运动。虽然登山是提高身心综合素质的理想运动之一，但是也存在了不少安全隐患。有部分市民朋友本身没有接受或学习过野外攀爬、野外生存等方面的专业训练，在登山远足途中一时兴起，为了寻求刺激、挑战自我，故意选择没有经过开发或没有安全登山路径的野山、荒山、偏僻复杂场所进行攀爬，遇到突发情况无法处理，导致被困，甚至引发各种事故。那今天的生态小贴士，我们就提醒广大登山远足爱好者要注意以下几个安全事项。第一，要提前掌握天气状况，对山上的气候特点要有所了解，最好在登山前查阅收看可靠的天气预报，带好衣物，早晚御寒，防止感冒。第二，要确保身体状况良好，特别是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要做全面身体检查，以免发生意外。第三，要选择常规上山路线，最好呢事先了解登山旅游路线，计划好休息和进餐地点，有熟人相伴带路最好不过，避免盲目在山中乱闯。第四，尽量缓行，赏景两不误，爬山思想集中，找到合适的点歇脚，赏景拍照，不能边行边拍，或者是只顾着看景不顾脚下，尤其是老年人和体弱的人更要注意这一点，休闲娱乐，走走停停，避免过度疲劳。另外要带点必备的常用药，特别是老年朋友最好带上手杖，既省体力又有利于安全。长期服药的人员也要备好常用药，还有适当的水，便于及时服药，保证身体的状态良好。另外下山不要走得太快，更不能奔跑，防止膝盖和腿部肌肉承受过重的张力而受伤。还要提示大家的是，要注意防火，保持清洁。秋季山中风干物燥，不要动用明火，不要进行野炊烧烤，防止火灾。烟民朋友也要尽量克制，到专门的吸烟区才可以吸烟。吸烟时要自觉将烟头丢进垃圾桶，不要随意乱丢。我们都来做一个文明游客。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提醒大家，在出行过程中依然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大家在出行之前去目的地呢，要了解目的地的疫情防控等级，做好严格的疫情防控。另外提倡家庭聚会聚餐时不要超过10个人，尽量减少聚餐人数，缩短聚餐时间，做好个人健康监测，保持正常有规律的生活。此外，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也介绍，全国呢有超过10000家 A 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约占 A 级旅游景区总数的80%。他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疫情动态，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而景区要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合理控制游客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做到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溯。也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平安、快乐、祥和的国庆七天长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明天上午10:25，生态北京，我们再见。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